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咁嗱，除咗呢样嘢，今日其实我哋都好多嘢讲嘅。咁第二个问题想问下基督啦，你睇得翻末啦，系咪啊？ 而家咧就系、是做咗第二日，我系未睇嘅。 即系以你嘅速度嚟讲，就相当之慢嘅咯。即系做咗第二日都未睇就。 唔系，佢始终咧，即系会有一部戏咧。嗰、那个我好多时咧，如果嗰个招待场有睇咗咧就好啦，就要早啲。咁如果唔系嗰时候咧，咁我去睇嗰时候咧，咁我都会拣嘅，有啲一二三四咁嚟拣嘅。咁、就方木兰我又摆后啲嘅。咁啊， 都会睇嘅， 会睇，摆后啲，其实都有一个原因嚟嘅，保护自己嘅原因嚟。系因为咧，即系因为最主要咧，我谂花木兰而家热啦啦啦， 系好热啦， 好热啦，好多人，都讲话，呢部戏咧就而家就上个礼拜就内地开始做咗啦。咁、原来内地好似听讲咧，有人讲话，其实内地系仲有几部花木兰系同时做噶，一次就拍嗰几部花木兰添噶。咁啊喺香港咧，而家就终于上啦。咁啊，终于上咧，其实呢个都系引起一啲国际嘅注意嘅。因为可能咧就好多人咧都睇话呢部戏而家咁有咁多嗰啲叫另外嘅话题啊。咁样就嗰会唔会影响到佢嘅嗰个成套戏咧？即系变咗唔系一般我哋嗰啲叫主流电影嘅睇法，迪士尼嘅電影點解唔會變成咗咁主流電影去睇咧？就因為佢變咗敏感咗、有啲裡面嘅政治嘅因由、所以我而家我都未睇個原因咧，就係、是、就到戲未開畫嗰時候咧，其實就好多外國嘅嗰啲傳媒啊，都好想知道香港嘅各階層，佢點樣睇呢一部戲、尤其是咧，即係用影評角度咧，咁會點睇咧？咁我哋都面對啲問題啊！有啲外國記者啊，譬如路透社啊嗰啲咧，都開始接觸， 走嚟問你， 係走上嚟走嚟問咧，就話喂，到戲睇未？如果睇，即係想問啲意見咁樣啊。咁我都未上畫，我又冇招待場，未睇喎咁啊。咁唔緊要 ，send 條 link 俾你啦。嚇咁樣即係有啲特別嘅咩情況咁啊，可以咁嚟睇。咁啊，幾好彩啦！因為我係唔睇，我 唔睇，靚都唔睇， Levis 都唔睇，點解靚會睇咧？我要睇大銀幕噶嘛！ 我都收到條 link 噶，又可以免費。不過我都同阿基諾一樣，我都冇睇。 咁樣佢其實咧，即係都係作為一個傳媒咧，佢好想知，即係想聽一啲意見咁樣啦，專業嘅意見咁。咁啊，去到尋日都係啱啱開畫嘅時候咧，咁佢都講啊，喂，如果你今日睇咗嗰陣咧，咁我都可以即刻現場。 係啦，佢真係話好急啊，係真係好想得到你個，即係攞到你嗰個生杯。 咁我咁啊，唔止我一個嘅，我諗佢仲係揀咗幾個嘅咁啊。但係總之咧，咁對嗰度嗰時候咧，咁我覺得咧。未啊，我未睇到啊，因為我今日我揀咁，我成日上排嗰時都未睇呢部嘅嚇。咁啊，其實咧最主要咧，即係講呢部戲嗰陣時候咧，就其實6月31日咧，你知道咧就個情況唔同咗嘅。有時我哋會講嘢嗰時候咧，咁我哋都唔係好想咧，就觸及到一啲敏感嘅情況咧，就俾誤解啊，嚇誤解咗我哋，即係原本係影評，佢可能當咗我哋係一個叫做危言聳聽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呢啲時刻咧，咁我都覺得就係睇啊，一定會睇，但唔使咁急睇咁樣咯。 咁但係總之就你好過頭先我哋嚇第一節講嗰位老先生啦，未睇過就講。 啊，係啊，嗰個 咁啊冇睇過就冇睇過，冇睇過就唔好。 呢啲好關鍵嚟嘅。咁所以其實花木蘭咧都係咁 hot 嘅電影咧，同埋由一個叫原本卡通就變咗國際知名，咁亦都今次咧就依個真人改編。 啊，亦都揾咗啊啊呢、這個女主角咧，就同埋佢都仲有好多農業嘅喎、哦。 嗯。啊，甄子丹咧。 啊，甄子丹李連杰啊，巩俐咁樣咧嚇，咁啊係相當之吸引嘅。係啊。咁但係咧，佢基本上咧，佢已經有個挫敗咧，就係佢喺個公映期咧都已經壓後再壓後。同埋加埋而家依種咁嘅政治氣氛咧，咁、我哋都好好戥呢部電影咧有啲擔心嚇，個票房咧裡面咧就應該都對佢嚟講係有一種創傷㗎啦，都會係。不過我哋都會睇嘅，咁啊等佢唔好咁熱辣辣嗰時間，至同大家喺度講點樣導賞呢部電影啦。 係啦，好啦，咁到如果睇咗之後先至有機會，我哋又再講啦。咁另外一個導即係電影咧，我哋都要喺度推介噶啦。咁呢部電影又未上嘅，就應該喺十月啦。咁係因為嗰個喺引入買入呢一個片嘅朋友咧，就都對呢部片咧結有予以相當之大嘅期望啊。咁所以期望咧就唔係話佢即係想個電影咧就點樣賺錢發，而係話咧佢覺得而家今時今日咧呢部片上咧。就對香港嗰個目前嘅情況咧，尤其是我哋做新聞呢行咧，有一個相當之重，即係好嘅啟，即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啟示。咁呢個片嘅英文名叫 Mr. Jones 啊，個中文嘅翻譯咧，如果香港咧就應該係新聞守護者。係。咁個題材係咩咧？就涉及到咧，就喺呢個蘇聯嘅時代啦，喺斯大林嘅時代咧，佢就喺烏克蘭咧實行一個集體嘅。所謂農場計劃啊，咁係由呢啲譬如話每個人有自己塊土地，就變咗合作社，咁咧就引致咧喺烏克蘭原本一個盛產糧食嘅地方變成大饑荒。咁但係當其時咧，由於喺英美等地咧多好多同情呢個社會主義嘅呢啲記者，就拒絕去面對呢樣嘢。就甚至咧就歌功頌德嚇，咁、有一位記者咧就佢係冒險犯難啦，就情去嗰度咧就揭露個真相。咁但係發覺咧就係、真事咧反而而家啲人係唔想睇、唔想理、唔想知，係嘛？因為咧佢哋對呢個史塔林同埋呢個蘇聯咧有一個既已經有一個既定咗個印象㗎啦。咁、我覺得今時今日香港其實就好值得，即係係好應該褒獎呢啲咁嘅。片商啦，因為佢哋仲有一個社會責任喺度嘛，就係俾一啲令到我哋去思考嘅一啲電影嚟咯。 呢、這個香港已經變成咗一種發行嘅特色嘅嘢。佢有好多戲咧，同埋佢個安排嗰個時間，尤其是近期咧、因為近期可能有好多主流片、都 吞遲啦， 打冧曬佢哋嘅嗰種預計咧，咁啊有一啲比較上冷門同埋合時啱睇嘅戲咧，就反而喺呢個時刻咧就掉咗上嚟嘅、甚至咧我覺得有啲悉心安排添嘅、有啲戲咧你睇到咧，原來咦2016年嘅電影嚟嘅喎。咁啊！但系咧，就而家上映嗰時候，第一香港未做過啊嘛。第二悉心安排嘅，因為嗰部係一個美國電影叫《自由戰曲》啊。咁樣 係咪黑白片嚟？ 黑人電影唔係彩色電影嚟嘅，就係、是、講嗰時嘅最早期嘅最早期嘅南北戰爭時期嘅競選問題啊。即係嗰啲即係選舉啊，點樣被阻滯啊，即係咁樣樣嘅。咁嗰部戲咧，咁佢特登。安排最近做啦，就我諗最主要咧就係美國就嚟又再大選啦。咁呢部戲咧，即係亦都喺嗰刻嗰時間咧，就都安排咧，就諗住應該遲啲就會做啊，一兩個禮拜之後就會做。咁我覺得咧，即係佢喺呢個安排咧就會變咗，就同以前過往咧就唔同咧，就以前可能好純粹咧，即係睇佢嗰種叫商業嘅市場考慮。而家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因為都叫未復原咧，啱啱都叫開翻嘅第三個禮拜， 你推啲大片出嚟，而家冇用喎，係係嘛，就係賺自己蝕本，所以咪做下啲 佢係咯嗱，你諗下喪屍屍殺半島，咁啊同埋天能，哇幾熱咧，嗰、那個話題都好好，同埋入座率都係高，但高極都係冇咗半，係啊，咁啊對於一個佢哋嚟講咧，這個、呢個咧係冒險嚟嘅，同埋始終都攞唔翻嗰個預期嘅成本啊，就唔係變成咗做生意嘅，但係咧就因為咧即係譬如呢一類嘅電影，譬如《屍殺半島》或者《天能》咧，佢哋嘅安排，如果你再延遲咧。 就已經失去了他那個， 其實我相信是那個譬如他們自己那些製作團隊要求這件事，就是說你不要再遲了，我們寧願賺少一點，現在總之看即要大家看到先， 所以這個未最關鍵呢，我們有時候你會看到電影發行那裡他們的那個時間的安排呢，有時候已經好幾年已經在那裡部署了咁嚟去做嘅，冇遇到呢啲情況嗰時候，大家可能冇咁深入了解到，原來係有一啲因為叫你話停止放映嗰時候，即係譬如香港咧出現嗰個叫孤島放映現象嗰個咧，呢、這個其實影響力係好大嘅，因為咧佢成個嗰個城市嘅嗰種呢個叫文化運作嚟添嘅，咁啊。咁啊，會出咗大事嘅， 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就都係引頸以待啦，密切期待呢部電影啦。咁我哋都如果我哋睇咗之後，我哋都會即係將嗰個歷史背景 Mr. Jones 新聞守護者，將個歷史背景啦，同埋即係呢套戲係比較詳細啲去、 吸引嘅呢部呢部電影。 好啦，嗱咁啊呢個禮拜睇過啲咩戲咧？咁樣咁啊嗱，就我就剛睇咗呢個 Antebellum 啊， 係。 戰略前， 戰役前， 戰役前啦，咁佢呢個 翻譯，我話之前講咗叫陣役前， 就翻譯得比較 廣東話咧就叫戰役前，即係玩嘢啦。 係啊，咁其實你睇個 戰係戰鬥嘅戰， 你睇個片名就唔係好知道係咩嘢啦咁樣。咁嗱，坦白講，我就唔係認真中意呢套片嘅。我而家睇過喺網上咧就都個評價唔係太高，但係點解咧？我去到睇嘅時候，我發現咗另外一樣嘢，就竟然有一套經典電影重拍。 嗯哼， 係。就是後面我們現在出了這個、就是 poster 了、就是 Candyman, Candyman 是啊，哇我真的打了個頭哇、就是我不知道譬如現在聽那些看那些觀眾他對這部片有沒有印象、其實這部片呢就在美國的影評呢就是十大呢、最厲害的恐怖片來之一來的、就那個級數是跟這個驅魔人即、就是並駕齊驅的、我看過的、嗱，咁點解呢套片要特別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我睇呢套片之前睇一睇咧？就因為咧，佢入邊涉及咧就好重要嘅美國歷史嘅問題。 嗯、 就係話咧喺個即係黑奴嘅時期，即、就、係、是、美國蓄奴嘅時期咧、有一個關於鬼嘅傳說，呢、這個鬼嘅傳說係關於一個黑人嘅。係 啦， 咁呢套片咧而家就翻拍啦。咁對我嚟講咧，就等於即係有一套翻拍重新拍過《驅魔人》咁嘅電影咁吸引啦，所以我一定睇嘅呢套片。咁因為大家睇到呢個咧就舊版本嚟嘅，舊版本呢個就應該係喺1992年啦。新嘅版本就2020啦，2021添啊。 係 啊，咁就喺香港亦都好快，應該好快上噶啦。 係咁啊，呢、這個亦都係嗰個叫黑人嘅電影文化咧。我相信咧，依個同1992嗰個版本咧有 佢 update 咗嘅，我睇過追啦。 有一個全新嘅嗰個叫黑角度啊，嚟擺出 嚟。因為涉都涉及到我哋依家講嘅問題啦，譬如戰歷前呢、這個亦都係即係由呢個舊今年啊嗰、那個美國嘅種族問題再爆發啊而引起嘅。 同埋佢最特別咧就是美國係。比較怕呢部戲咧，所以佢延遲又延遲咧。佢遲過香港上畫噶，遲一個星期噶、香港咧就即係而家上咗畫一個禮拜，佢應該係呢個禮拜至正式公映嘅。咁佢嗰個，因為我諗佢而家佢呢一種拍法咧，又同嗰個之前訪客啊，都一樣咧。佢揾到一種咧，就完全咧係。同以前拍的呢啲震慄片啊嗰樣嘢，可能類型是一樣的、但係佢揾到一種不同的角度出嚟。 佢唔係佢成個故事的鋪排都不同啦。即係有扭橋嘅，咁但係我哋梗係唔可以一路講啦。 係啊，你唔好專橋啊， 唔可以劇透啦。但係佢個拍法咧就唔係一般嗰種順序嘅拍法嚟嘅。咁都係好似係時空穿梭啦。咁、但係好似實際上又唔係啦。 你記唔記得我哋都成日提嗰個印度導演咧，即係 Six Sense 嗰導演咧拍嘅、那個。 係上乜嘢？ 係啊，咁佢有一部叫 Village， 有冇睇啊？ 冇。 佢應該中文叫心魔。心魔嗰個故仔，咁就呢、這個我覺得咧，呢、這個戰役前咧，你會一路睇嗰陣時候咧，你會睇到佢心魔講嘅嗰個時代啊，即係嗰個叫古代嗰個時代咧， 就是跟現在這個心魔是他們就做一個假的世界、嗯那樣東西都是在說那個年代的、就是當時呢就在美國那裡呢就有很多那些叫做殺無的那些、那個、時期的那些日子來的、那個是的嗯、這個有個叫大家看過古仔的時候有個前設先是的。